好 free 就 Touch on 咧，今個禮拜就係游戏界的本年度最大花生事件， 预计啦，预计啦，2020年过咗。 Cyberpunk 出唔出到成问题啦？ 佢出唔到，我就预览咗啦。老实讲，佢之前话佢自己劈踏晒心春代，话会唔会延嘅呢啲嘢，我真系 算啦。游戏界延期系老讽啊嘛。好啦，嚟自我介绍先，花生咗一号杰特。 末日啊， 花生好三号孙白虎。 系啦，今次咧，因为由于咧。最后失败咗第一集、第二集我都冇玩过，今次咧就完全唔关我事。 真系旁观。 超级沙花生， 坚系旁观开咗23号，因为我都冇玩过，我亦都唔算特别中意呢类型游戏嘅。 一来鬼佬 game， 二来呢个主观嘢，一个丧尸 game， 佢齐晒咗三人唔会玩嘅特性。 即系突然 YouTube 推俾我话喂呢只游戏喂原来系好鬼唔掂，啲人话玩完，即系我实际睇咗一个实况主，佢系话佢已经断定咗系佢一生。玩过最烂的游戏噶啦， 我觉得呢个讲法有啲过火。 嗱，点讲呢个游戏咧？其实更加会严上理由咧。其实游戏性唔系问题，唔系重点嚟嘅。游戏性一般嚟讲，我睇过一般评价，游戏性 O、OK、K 好嘅，唔系话好好嘅。即系嗱，唔好讲画面啦。基本上咧，有 SIE 系 SIE 直S， 佢系挂 SIE 牌子出嘅 game， 咁咧画面差劲又好嘅。有的是錢， 但 是 港本看之前，我想講講未出的時候，其實已經鬧新聞了、啊、我以為新聞到此為止嘅啫，即係佢未出的時候咧，就出了個所謂的劇透力他啦。先講啊，我冇睇，最終我係冇睇嘅。 而劇透力他好似又係第一集個男主角乔尔夫， 等乔尔，系咪啊？先講力他爆，嗱， 佢做咩啊？做咩乔尔夫？做乔尔夫定咩啊？做乔尔啊？ 我唔知佢中文点译，等等，我先提一提各位观众啊。虽然我谂你已经估到，我哋跟住落嚟会大量咁爆嚟他。如果你真系仲想玩的话咧，咁啊睇玩完先翻嚟啦吓。 呢成日有 YouTube 睇片噶嘛？ 虽然大部分人都唔建议你走去玩噶啦。就算而家你想买嘅话咧，你最好就等佢劈价先，因为我而家见到二手片咧已经系跌到落去二分一到三分一价钱啦，卖价唔系卖价，即系都几夸张下噶。 送最可能几匹租，仲有如果你唔要一碟加价， 唔叫只碟加1000蚊台币，台币嚟嘅，因为台湾嗰边先玩啲嘢。好啦，翻去啱你事前嗰度个剧透啦吓。咁就出咗啲片啊，应该系出咗好几段片咯。 据闻就传说啊，就系嘅一拖再拖又再拖，因为佢希望系 B.S. 最后压轴大作，所以系咁拖。 攞叻他呢个真系叻他嚟， 咁你就拖到最后一环节，咁拖到佢先食最后大作咧。所以咧就交有据传啦，有啲工作人员大佬话你一路唔出只 game， 我一次我要奖乜都唔出，咁点啫？咁我一路之后就剧透爆叻他，爆流片出嚟。 据说仲系佢哋仲会系嗰啲点啊常态性加班，虽然我只能讲软体开发包括游戏开发加班真系正常过唔正常，当食饭咁食咁加噶啦。咁但系大家睇在啲薪水啊、獎金啊份上，就通常都 OK 嘅，食得鹹魚抵得渴。問題就佢而家咩拖法嘅話，咁佢就本來應該有嘅獎金，佢就有排先攞到。 咁條氣梗係唔順嘅，有人爆又爆料。 又而咁啊，佢據聞係咁啊，因為官方係冇承認過啊，官方唔單止冇承認佢。應該算是挺聰明的，面對他有兩個回應。第一個我覺得是挺合適的回應，就是面對人家爆劣他，就是說我不會告訴你到底真的這個劣他或者一些人的劇透到底是真還是假的，因為這個都是他的答案。如果我答了你哪些是真或者哪些是假的，那你就可以逆向推算回到底哪些是真的咯，所以他是不作任何回 应。重点是这条片的关键就是第一集的主角 Joel， 已经做 Joel 了，乔尔做就被新角色艾比杀了。那喂大佬，第一集的主角被一个不知乜水的人杀了，那玩家的反台的啦， 暴动啦， 是啦。好啦，跟着他们的副总裁 Neil Druckmann， 就在 Twitter 在 Instagram 里面讲一句话，你哋中意边个？总之就系、是、简单讲就系、是、你系边个唔中意就冇买，意思系 不爽不要买。系啦，虽然這個呢个咧就态度就颇为恶劣，但系其实佢有个居家权咁样做嘅。 即係但係佢其實嗰陣時我印象中佢已經有呢句，係咪唔係咪係咪佢係咪準確係佢本人我唔知道，因為佢哋啲 因為佢問呢句本來咧就話你唔嗱你唔中意唔會買咯，得 呢句完全冇問題。 但係問題佢用緊嗰個人有個自殺咗嘅歌手涅槃咧，應該我唔知嗰個中英文點讀咧，學咗二涅槃嘅主音自殺歌手就Kurt Cobain 嗰句名言就係、是、你邊當中有人要我同性戀不滿膚色或者女性話請唔好入嚟，即係嗰日就即係佢意思係話。你唔買你唔中意只 game 係因為你歧視同性戀歧視女人，大佬。 其實嗱，嗰陣時大家係冇不著頭腦，因為完全理解唔到佢緊噏緊啲乜春嘅，因為喂而家係控告你兩樣嘢，主要就控告你話你個代，因為嗰陣時劇透就唔係佢嘅錯嚟噶嘛，主要就話佢對。虧待員工啊，主要係講緊到底係無論係加班啊、欠薪啊，即係爭落嗰啲獎金啊，乜乜我都唔理。總之就係話佢對員工唔好，咁啊啲人就話：喂，你有冇搞錯啊？你個即係講緊呢樣嘢嘅啫。咁第二佢突然間扯到去嚇，呢啲係嗰啲咩平權相關嘅嘢啦，即係同性戀啊嗰啲嗰個咋？ 大家拗曬頭㗎， 大家係拗亂曬頭。 呢條片咁冇關同埋，跟住官方亦都擺即刻掟條新片出嚟，條新片咧就好刻意地。去反駁翻，即係話之前流出片係假嘅，呢條吹打，其實呢條吹打都係賴嘢嘅，因為激流啦。 但係根據最終應該係嗰個吹打應該係真嘅， 但係咪 只不過係可能係好耐之前嘅吹打，後屘又執過。 係啦， 根據啲人嘅考究就應該係咁啦。咁啊，佢咁啊，咁啊，即係大家覺得個少少風聲，即係難聽講句。我諗大家其實年中聽埋唔少 ACG 啲黑旗啊，啲嘢，即係 A1 單嘢，大家仲記唔記得？即係仲有嘅，其實即係呢類嘅公司，佢為咗去趕完件成品，喺臨完成之前加班加到無日無之，呢啲嘢真係其實唔係新聞， 講 啲天氣報告嚟。 吹喇呃人，即係所謂欺詐。吹 喇欺詐， 其實好普通嘅，好簡單。最經典係 就 係 MGS 二。直至到遊戲出咗嗰時候，我哋先知道主角雷電唔係 Snake， 係遊戲出咗之後喎。喂，講真，成個遊戲吹下，我完全唔知道係 Snake， 只不過前半三分之嘅主角，即係三分之後面係雷電嚟嘅。 即 係咁話， 仲有 咧， 仲有個你話舊主角俾人懟冧咗，無論呢個係即係一樣都係第一可以個係吹奶欺詐，啱啱講過啦，可以調翻轉係吹奶欺詐，做個好有個點講啊，好有話題嘅吹奶俾你，跟住話別話兜翻條路俾你，所以呢啲嘢都唔係 唔係問題嘅， 唔係問題嚟嘅，真係，但係佢真係出咗之後咧，大家就終於明白佢嗰句點解會無啦啦 ，Corbin 嗰句經典金句。嗱好啦，跟住六月十二號就宣布，即係佢一呢條吹奶流出事件之後，所以即刻平冧公佈咗。發售啦， 因為之前佢係講緊，佢係冇佢係延期最後一次嗌延期的時候咧，係冇新嘅發售日期嘅，佢係延理論上就延到天荒地老。 跟住六月十宣咗六月十二十六號唔係先講錯咗，六月十八號出，好啦，九月十二號發售前一個禮拜，咁各大收到 demo game 或者 demo game 曲，即係收到曲嘅， 總之已經揸住遊戲嗰扎啦， 嗰班網站咧。就出評分啦，毫不意外就係全部滿分。 好似唔係全部，好似有個九分嘅，但係即係總之就係高分到非常非常地高啦，係即係唔係普通三 A 大作嘅待遇咁簡單啦。 咁咧有啲評論就話，外泄劇情不足以影響遊戲，以外泄劇情一小段評價遊戲過於武斷，甚至話爆雷不正確。有知即係講緊就係遊戲泄露劇情係唔影響遊戲嘅。嗱，我呢度強調其實有鬼嘅就係。其实泄唔泄露剧情冇影响游戏评价，游戏好唔好同泄唔泄露剧情冇关系嘅。 即系大家可以重新期待。开始谂， 系错，系开始闻到有味道，因为呢种讲法系有蛊惑。因为简单， 太此地无银啦。 系此地无银，因为如果正常讲，你泄露剧情，正常嗱好简单就系 MGS， 你之前如果有人爆嚟话，其实 MGS 后边就系 Snake 已经死咗，跟住雷神主角。跟住大家玩個直擊好玩，冇問題噶。咁因為玩 MGS， 從來冇人覺得 MGS 唔好，係差噶。 因為遊戲評論應該係憑藉 game 本身好唔好玩噶。 但問題係呢個説話太過此地無銀，太過有鬼啦，係聞唔到味道。即係有呢個期之前已經有人塌訂啦，大家聞到就更加開始覺得喂，同埋就所有評論冇人提過個劇情。 但係呢、這個呢、這個就兩樣嘢嘅不過就呢、這個評分咧，其實有兩點就大家可能諗多咗少少。 好多人都話咁最後出咗嚟，大家覺得不如預期啦嚇、啊，即係唔值，即係最少唔好話爛唔爛先，最少唔值全世界十分啦、啊。即係你啦，即係即係，但係問題就係、是有兩個好，有第一就係呢個 IGN 啊嘅日本嗰邊嘅分佈就俾四分，我記得好似 七分 咩？OK， 總之佢唔係十，即係佢係好少數地低分咗嘅，但其他全部十分嘅。就咁就而且係佢係唯一一個有提到劇情嘅部分。 佢係話劇情係有啲問題嘅，佢冇佢好隱晦啦、 啊。但係都有提過劇情，因為其他係完全唔係劇情。但係大家知道呢唔知大家知唔知啦？應該係話呢隻 game 最後生還者其實係一個劇情向嘅人。佢唔係冇遊戲部分，即係佢 MVG 唔係嗰啲電子小 說。即係簡單講就係、是。佢係一隻佢有啲似人龍嗰類，係玩劇情 主導啦嚇。咁、啊、所以但係一個劇情主導嘅遊戲，你俾十分，但係唔講劇情， 有問題啊！啲鬼嘢就可以嚟落啦。 即係有人話佢係可能係被重就輕乜乜七七，但我覺得比較大嘅可能性係因為佢個評分係早過遊戲發售嘅，可能係唔係唔准讲啊！直情唔准讲， 唔准讲唔系呢个嗱，你可以唔讲剧情冇大咩？你可以赞话剧情好好，诸如此类。因为剧情讲啲问题就 系、是哦、你讲呢点嗱， 佢话剧情好精彩，佢根本屌讲真，你唔叻他，而讲嘅剧情嘅方嘅形容词九千几种啦，呢啲问题。 评系评价佢咁都系嘅，但系可能 但你特登避开剧情，你有问题。 但亦都可能系纯粹就系、是、譬如佢 Sony 嗰边要你喂唔准睇剧情啊，即系未游戏未发售唔准睇剧情。咁啲人將個你理解為直情係好唔好，你都唔准提，咁都唔係好出奇嘅。 但係問題就係、是、嗱、好啦 ，game 十八號發售啦，只 game 出咗啦，跟住全世界排隊啦。因為依輪冇大家冇 game 玩， 應該十七號咗，我已經聽到，因為偷跑又有人偷跑一日，咁好正常啫。一日真係唔算偷跑啦嚇。十七號已經聽到有噶啦，即係咁應該係17號夜晚啦，就已經開始聽到有陸續有消息。 好啦，跟住遊戲出咗啦，我簡單講下。首先就係喺流出 trailer 裡面最重要嘅喬爾被殺死，喺遊戲開始兩個鐘頭即係 三個鐘頭，睇你點樣玩。 我開始冇幾耐就出現咗啦， 即係好頭嘅部分啦嚇。 而家仲係寫非常老馬嗰只， 即係 依、這個係差唔多，聽任何評論都話噶啦，喺第一集非常之謹慎小心。知道自己仇家超多嘅喬爾，幫咗艾比，幫咗另一個角色艾比嗰個組織之後，喺組織大細聲講咗自己個名字，又俾人懟入咗。 即係呢啲好簡單啊！即係呢嚿嘢，我只可以用一個角色去形容，斑馬尾，完全係馬尾嗰只老馬死法。即係唔係應該呢個角色咁樣死法？當然你喺小圓入邊佢有特登係咁樣做啦。咁呢度入邊係咪特登咧？就我谂个观众可以自己自行体会嘅，咁总之就系、是、先讲，因为第二代主角唔系佢系上一代嘅主角嚟嘅啫。 咁跟住好啦，跟住就系、是、由于你杀死咗第一上一代主角，就知观众已经知玩家已经开始火滚啦。跟住大部分时间你都唔讲艾比嘅， 好似一半后半 系啦。即系话你后你系用一个你唔一开始已经唔中意嘅角色玩后半，其实 唔系，因为有个前提假设嘅，如果你中意上一代主角。你係會你好正常地會討厭你殺死你中意嘅角色嘅，當然你唔一定係咁黑白嘅，不過就應該係好正常嘅諗法啦。咁但係佢就要你強制要求你用殺咗佢個嘅兇手， 跟住咧就大量地完全解釋不能嘅思維啊！另一個主角艾莉就話殺咗好多人，就最後竟唔殺艾比。 這個就 諸如此類其他嘢，總之你喺你依啲一大堆你 講下嗰樣嘢，咁啊啱啱講到佢殺咗佢上一代主角啊嘛，咁為咗咁呢次我哋理論上算雙主角啦，第二代係咁主角就係、是、其中一個主角就要展開呢個復仇之旅，咁啊四圍，因為嗰個係講緊呢個末世環境。即係講緊無法無無喪屍橫行無法無天，你啲唔知啲喪屍會喐你，啲人都會因為撕你嗰啲嘢即刻嘢喐你，而你仲係一個尋仇之旅。其實喺路上你係殺咗好，已經係殺咗好多好多人，而且理論上佢哋係無辜嘅。即係當然佢對你有威脅，所以你殺咗佢啊之類嘅。是但係如果你淨係計尋仇呢一點，佢哋同你嘅尋仇冇太大關係。 但好啦，去最後。十步仇是帶不出任何嘢嘅，放我齋俾。 這個呢基本上是所有人都拿這裡的人就是哇阿姐你殺了好多好多好多人喎、啊他們家他們沒有家人的他們不用報仇的啊去到最後一次輪身發現哦艾比就艾比條命就是命其他人就不是命啊艾比是命艾比命也是命啊 即是很得意的就是講緊這種咁嘅故事結構其實不是很罕見的其實都即係點講報仇報到最後發現其實你不應該報仇即係或者是你個報仇沒有任何意義或者你體諒了個兇手之如此類其實是成日見的這些言情小說好 Q 重要殺父仇人愛上殺父仇人最後原諒了對面嘛但係問題呢類故事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你在復仇的過程是沒有殺了其他人呢樣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咁樣會變成不合比例嘛我前面殺了咁多人仲要佢真係拉屎到拉屎最後一個嘅你殺佢即係你真正 target 之前你係殺咗好多人嘅啦已經咁嗰啲人咩事呢到底即係 嗱用佢啱啱好播完嗰套牙狼決絕之路講法就係、是、你玩嗰個牙狼遊戲你由100人去到50一路數到去最後主角空遠就無意啦佢唔知道會死人就唔算數啊但佢有意嘅會死人之下佢冇殺過魔人但問題就是如果一開始殺人的話喂他最後突然說我心願不殺你喂那些人要殺那人怎樣知道原來是什麼喂他知道、哦、這個就不抵死那人抵死一點的知道這個是不合邏輯的嘛 不可以說完全不合邏輯但是不是很符合人性咯即 是不是那句咯哦艾比條命就真的命 ALM 就是艾比命殺死命真的 咁結果就因為咁樣而呢個故事嘅不合理性，呢個最基礎嘅路線上嘅故事不合理性，令到大家好火覺得佢故事寫得好爛。以一個故事主導嘅遊戲嚟講，寫得好爛，其實幾死罪嘅。但係只能啊，但我要提一提各位就係、是，即、就、係、是、game 除咗故事之外的部分咧，其實就。即係譬如正常遊戲嘅演出嘅評分點，即係譬如話遊戲性啊、畫面啊呢啲嘢咧，佢係對得住《三 A 大作》呢個名嘅，完全冇問題嘅。即係比好多都要 OK 嘅。而所以我點解會理解有部分係俾到好高分？因為我一開始我係唔知全部十分嘅。即係好高分都係好正常，一個 Triple A 大作咁等咗咁多年嘅 Triple A 大作 ，hit 晚俾十分。又唔算真係好奇怪嘅，即係有啲人就屌曬老母就話你一定係收咗錢啊，仆街乜乜乜乜乜七七，我只能話、 我唔覺得唔會收，唔需要收錢嘅。 我只能話其實就 唔會收 錢。我唔能夠話呢個業界100%完全毫無利益交易，甚至賄賂。 唔係呢樣嘢， 我唔敢膽咁拍曬春袋話你聽，但我只能話聽並不是常態，甚至喺大作入邊，大作大力度宣傳。公關方面，佢哋都未必咁樣做，第一就有貪污問題。 不過有嘢就係咁講，好簡單就係、是、你如果你寫評價差差啲嘅話，咁下次有咩新 demo 你咪唔使依攞咯。就呢樣嘢就最關鍵就係，當我就你而家講真，你依個大 game 肯定就係咩？之前一個禮拜Sony 派街坊噶啦，總之你係個網站有啲名氣，佢派隻俾你噶啦。咁你要做你要叫 game 嚟吸人流，你希望早個禮拜出稿。咁一定要，咁你一定唔低威噶啦。嗱，即系用翻我講翻我當年之陳年舊事啦。當年住 FF 十二，全世界讚不住口，跟住得我一個鬧你趴街。結果我編稿喺雪影啲人鋪咗上網，喺日本各大網站瘋傳。點解啫？因為自己冇錢買，唔係即係唔係我買，係當係科係以前科文某朋友買嘅。我睇住佢玩啫嘛。我就係、是、我又唔使錢，我又冇收你著數，我只係拍你馬屁啫。但問題就係、是，當你收，可能就係打雞俾打人牙較軟，你 game 人哋俾嘅料係 拿人的手段啦、啊。你即係你點講啊？你點都要留，因為一開始第一樣聽我呢樣啊，就我都係第一樣行翻出嚟講，因為畢竟是過來人啦，算係過來人啦，即係等於我講電影。我冇佢冇另外塞錢俾我噶，但系我張飛唔使錢嘅，即 係你寫都寫手輕手啲啦都。 會我好承認，我即係最少喺雜誌上邊嘅稿係會被眾臭輕嘅，即係佢邊度，即係佢仲有可取之處，我咪講，淨係講嗰啲可取之處咯，啲唔得嘅咪輕輕帶過咯，又或者係講即係講客氣少少，但係屌都依然會屌嘅，即係我一開始我以為咁樣係呢一種嘅，但後屘睇到唔係喎，十分喎。 十分好咧，你俾九分，大家都算，算啦，九分就，但十分，喂， 你俾完美一分十分落到完美，完美嘅情况你咁样嘢而家。 系跟住系，我唔记得边档嘢个啲高层大佬走出嚟话，十分唔代表完美啊，十分满分，十分唔完 美，一百分满先完美啊。 你十分系啊，啲人话话系啊，一百分先系满分啊嘛嘅话，你十分梗系唔系，所以唔系完美咯。但你十分满分，我屌啦星，即系佢连话十分满分嘅情况下，你俾十分唔代表完美。即系呢句嘢咧，其实我系听过嘅，但系喺边时听过咧？当年系应该系 Mario 64 ，Mario 64反美通系俾咗四十分，系咪？譬如39分，但系其中一个系俾十分满分嘅。咁佢话我俾十分唔系代表完，唔系代表佢完美啊？唔系 Mario 64，系疯子咧，制作疯子啦。佢话十分唔代表完美嘅，佢只系代表住我对呢个制作组最咩做嘅咁出色嘅游戏出嚟，至上最上下最高嘅敬意。即係佢呢種嘅嘅十分唔係滿分，同啱啱呢種咧，即係係啊，冇錯，佢有啲缺點啊，但我都係俾十分佢，係完全唔同一回事嚟。 嗱，好簡單就即係嗱，劇情方面，因為其實仲有好多嘢鬧，即係話你主題復仇，跟住最後艾莉，即係諗就係突然間突然間天良發現，跟住主角艾莉咩，變咗白指琴魔，冇兩隻手指。現大問題就係、是、咁，艾莉復仇成功喎、哦，咁即係點啊？哦，即係話艾莉復仇就唔啱嘅，艾莉復仇就啱嘅。 即系， 仲有话前头先一开头杀咗做咩？艾乔嘢救咗艾比，跟住你又不杀鬼咗人哋。 而且佢斩咗人两只手指咧，仲会因此而呢、這个令佢弹唔到吉他嘅。 虽然八手指得嘅。 呢、這个马上有人研究过，八只手指其实系弹到吉他嘅。 到。 即系不过就你可能要重新适应啊，乜乜七七，但系咁最大 咩叫六指琴魔咧？ 即系咁啊！佢呢度唔讲呢样咧，佢就仲喺故事上就好多但系我要提两啱啱未帮我啲评论站辩解完，因为咧再有个情况，再有一样嘢咧，就我唔知道今次系咪发生喺度，但系好常见于呢个大作嘅先行玩嘅，就系讲紧佢唔系真系先行咗好多时间，令到做评审嗰扎人。即係或者嗰啲編輯啊嗰啲嘢啦，其實唔係有好充足嘅時間去玩隻 game 嘅，好多時只會玩一部分。 但係一部分，就但係起碼三起碼你玩咗阿喬死嘅啩，因為喬好早死咗咯喎。 即係唔係我意思係咁咧，佢死你都可以，都係可以製造一個劇情張力，即係等於你唔會因為麻尾死而話小圓係垃圾噶嘛。即係呢個例子就係非常之好。 唔係你最慘就一開頭死嗰度就係已經好多人就話佢因我就是、頭你玩完 check 一開頭就掛咗嗰段咧。觀眾就玩家就已經喺度已經嚴峻緊嘅，跟住佢又越後期越火滾，例如話係大量地嗰啲所謂叫做政治正確式嘅演出手法啦，你用遊戲出猶太教嘅物件， 即係你可以寫啦。你俾我逐件逐件講，你即係我哋大把時間，我哋逐件逐件講。咁啊，佢所以我點解話佢前半？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可能係玩咗前半，你唔使用啊 Abby 去玩。咁啊，冇咁硬眼樣衰，咁啊，即係睇著佢Triple A 鞋頭，諸如此類，咁我俾翻個十分數，即係俾下面，即係八分吹到十分嗰種程度，咁啊，仲可以講得通嘅，即係佢只係玩咗前半。如果你淨係用前半嚟俾咧，可以俾個八分應該冇問題嘅，真係好認真，因為佢作為一部 PS4 嘅末代遊戲，應該係末代續接，佢最終應該都係攞翻呢個名嘅。這個 title 佢係攞到嘅，即係其實佢係的確個畫面係真係當代最靚咁滯噶啦。咁佢遊戲性亦都唔算差。咁以一個原本，尤其是原本你冇乜期待嘅情況下，咁佢又 OK 嘅。咁其實係唔算真係非常差嘅。所以點解有啲人話佢垃圾？我覺得有少少言過其實嘅。 但係 佢係好黑，佢係好黑你真，唔係垃圾。 應該講就係佢由遊戲照製作人。都諗盡辦法黑鳩你憎， 哇！嗰啲提油救火式真係離撚開到。但我哋講翻本身隻 game 先， 唔係講下跟住我嗱隻 game 先講咗啦。首先，大量政治正確嘅演出，即係例如話艾比本最初嘅設計咧就冇比較女性化，而家就咩？不如話係 性嗱呢個好得意噶嗱咁大家講當時一開始一片讚好啊嘛，我好記得噶。台灣應該係台灣嘅一位繁體中文，應該唔係香港噶啦。動物星球頻道 即係佢真係有個宣傳啦、啊。咁宣傳之後話佢做得或者 game 好靚好正，咁啊咁宣傳廣告，嗰個真係廣告嚟嘅，咁啊好正常啫。但係咧就動物星球頻道嘅官方 channel 啊，官方噶喺下面留言，佢話呢只好正，佢話不好説，即係呢個其實係否定嘅意思嚟嘅，即係 後嚟大家講就係啱啊，係食係明裝有星星搏嘢情節。嗱呢位就係嗰陣喺其中一幕就係、是。艾比同佢個拍檔奧咩奧運奧森咧，就有場性性愛場面嘅，乜都咪藏企度嘅， 屌都藏戲啊！ 跟住之後就性愛場面啦。由於艾比個造型太過 man， 太過大隻，咁大家睇就好似兩個男人喺度搞基，仲有一個人女星星喺度搞基。 我覺得唔係，其實嗱兩樣嘢，第一佢唔係淨係大隻咁簡單，佢個樣唔係中性。即系佢唔系中性，系男性，真系似男人。你话咧，因为我睇过好多唔系好多次啦。我每一次望落去，我都觉得呢条男人嚟，真系佢唔系中性，佢真系似男人啊。 系个由身形到啊，我之前睇啲我自己出之前睇嗰啲咧，俾人搣片搣啲片啊，讲粗嗰啲片入面，每次睇佢边忽似男，你边忽似女人啊，姐。 即系咧，你话佢肌肉好劲，你都可以话你我阵间会再讲一个佢肌肉嘅，但系你话佢肌肉好劲都可以练翻嚟，有健美小姐嘅存在出现。 唔系呢种肌肉 啊，但系佢个样系冇得练翻嚟噶嘛？你唔会一个两油有咩？当然你可以话咁女人唔一定长得似女人嘅，女人都可以长得似男人嘅。但系我又要讲翻佢，我又调翻佢个肌肉啦。我提出之前咧，我有几个 friend 都话有乜问题，即系佢觉得冇问题。咁我喺我答咗佢之前咧，佢系唔知道原来呢佢个肌肉问题。你睇落去咧，其实佢唔系嗰啲超爆肌嗰种啊，其实未算嘅，即系啲咩健美先生够嘢大到成座山咁嗰啲咧，唔系个美到嗰种嘅，即系咧系一般大只佬嗰种情况，即系有啲肌有唔少肌肉嘅大只佬，美到健美先生嘅程度嘅。但系问题在于。大家看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她是女人，不是歧視女人，我先說 而是女人練出的大肌肉是跟男人是完全不同的， 不止因為女性的睾酮比的比例 是天生地，因為她是女性，她的荷爾蒙問題，這個不關歧視不歧視，這個是她身體機能的 分別，她的睾酮是遠低於男性的，所以令她的肌肉形成是比男性難非常非常非常之多的，代表住乜嘢呢？如果一个女性要练到嗰个程度嘅肌肉， 其实 等于呢个男人要练到嗰啲爆肌先生嗰个程度，你先可以练到咁嘅地步。 喺没实点练啊？ 吓咁嘅情况下咧，就代表乜嘢咧？两样嘢，第一你要系注蛋白啦，你可能要注射蛋白啦，最少你要打或者打铜高啦，直接打铜高。啱啱佢话啱啱讲啦，铜高水平问题啊嘛，佢可能要直接打铜高啦，仲要食大量嘅蛋白质。即係純蛋白嗰啲好撚難食嗰啲蛋白粉啦，即係然後又要日日走去操到黐筋啦。到底邊個末日故事可以咁撚得閒去做呢扎嘢咧？佢冇做呢，即係我哋可以合理推斷佢冇做呢扎嘢啦。即係如果佢有，你話佢有做嘅話，你叻。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佢係唔應該練到咁嘅肌肉。唯一合理嘅就係。製作組無視正常人體生理結構而強行幫佢加肌肉， 係啦，同埋就係希佢就應該咁講，就係製作人 Neil Deadman 就希望佢嘅心目中女人就咁樣嘅， 佢亦唔係應該係呢個所謂嘅我哋會不斷提到呢個名詞嘅社會正義戰士 SJW 英文揾人讀咗佢 Social Justice Warriors 啊，咁啊佢係呢個名詞我哋陣間會不斷咁重複嘅，咁我叫 SJW 算啦。咁 SJW 咧佢入邊咧認為一個女性太女性，即係我哋傳統上我哋認為女性即係大波大咯，雖然我唔認同大波啊。即係然後嬌滴滴好細粒啊，講嘢嗲聲嗲氣呢類嘅人特色係物化女性，所以佢認為一個女權要提升咧，即係如果佢要平權嘅話咧，就應該要消除呢啲特徵。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一個人消除曬呢啲特徵之後咧，無論係男人定女人，你都好似男人。 咁你又唔係叫佢平權，只不過係因為你想做係你想變成男人啫嘛。你讲女人，你讲女人系唔好嘅，所以只可以变成男人。 即系你餐在未企喺度屙尿啫嘛，啲戆居。 佢唔系啊，我唔好意思 ，SJW 系认为应该要叫佢哋应该要有权企喺度屙尿嘅。 即系够。 O K 噶，其实呢样我理解接受。 但系应该讲就系、是。 我對於你點樣屙尿，反而我冇興趣知。 我對放尿屁冇興趣，即係你覺得中意，總之佢呢種 嘢開心係好啦。 但係呢種點講啊？將強行將正常，我哋講緊係正常生理上嘅正常啊嘅女性體型強行改變，只係為咗你心目中嘅政治正確，咁就。咁就會令到佢覺得你好似係咪有啲焦點上嘅模糊咗，甚至係雙眼啊，先生。 嗱，重點就係啦，好啦，一直以來咧 ，Sony 咧對於啲所謂嘅性愛場面咧，其實管得好嚴嘅，即係嗰啲天線 三粒字講完，野良貓，點話性真 係。我總之就係，但問題就係喺幕，雖然好似係唔知兩幾秒啲，但係你冇一刀不剪喎。但日本剪咗啊，日版剪咗噶，但系欧版美版冇剪喎。跟住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动物交配算唔算色情场面咧？ 果然系猩猩交配，所以唔剪。 嗱，因为猩猩交配，所以唔算色情场面。即系你睇睇 国家地图 咧，啲狮子交配咧，你唔会觉得系黑色情噶嘛？猩猩交配唔算色情。 有人追住我话佢猩猩，然后乜乜，但即系冇错，猩猩呢个形容系不太准确嘅。但系我啱啱已经好清楚地解释到，佢系唔应该咁大咁强嘅肌肉嘅。即係如果你用猩猩係攞嚟比喻佢個肌肉超，因為乸嘅猩猩咧都有咁高肌肉嘅，呢個係人同猩猩嘅生理上分別，係啦，呢個生理上嘅分別。雌性嘅猩猩都可以好有肌肉嘅，即係呢個，但係呢個係猩猩性咁嘅啫，人唔係咁嘅。 係啦，所以俾人，所以呢個套裝好係相就係一種就係網上大量 me 圖咧都係依樣嘅啦，就係一頭雲呢個。 就係佢都真係好撚似啦。 好啦，嗱，仲跟住好啦，跟住一大堆嗰啲複雜情節就唔講，因為其實網上大量呢種吐槽片啦，大量吐槽文噶啦。咁我就唔詳細同你逐個點講啦。總之就係大量地自相矛盾、反駁、講唔通。 即係其實呢有一樣同一樣好點講啊？ 遇到合 好唔好自我推翻嘅地方就係講緊咩啦？因為舊嘅最後生還者講嘅故事係末世生存。是真係好講緊十年前其實即係 game 七年前啦，就係嗰個年代啦嚇、一字頭嘅年代，就係講緊純粹嘅末世生存其實好少嘅，即係嗰間係你唔係為咗話咩你，即係佢入邊係喪係有喪屍，佢亦都有咗呢、這個有呢、這個燒製造疫苗之類嘅嘢，但係佢最終都選擇咗。救咗出嚟生存落去，即系佢嘅目的纯粹就系生存落去。你唔系要拯救世界，唔系要回复翻个还原翻个世界，唔系要倒破呢个世界阴谋，乜差都唔系。你纯粹就系生存，而且我唔系个主角就好，就无限地正义。主角其实系做咗好多伤天害理嘅事，都唔少嘅。 喺第一集Joel佢本身咁佢受欢迎，其有一个原因就系、是。我拯救過，我寧願犧牲咗世界，我都要救呢個女仔。即係有少少人龍裏面一馬，佢救阿瑤嗰種就係咩？係呢個女仔可能係關乎依全世界命運，但係我就係救佢。 唔係，其實你揾啲近少少，咪天氣之子啫嘛。 天氣之子啫嘛，但係天氣之子俾人屌到開花啦嘛。 唔係，依唔係依咁就係你做你通常你講係嗰啲説話好 man 嘅就係。係 好撚有吉屎嘅。 係你同全世界為敵，我就係救個女仔。我話之全世界同我知，即係嗰啲咩？即係你話人龍，我最中意講嘅人龍最第一集，最經典海報就咩咧？一馬興貴，後面阿瑤喺佢背後嘅，又彎邊前，又張海報前面就咩？成百幾個黑幫，喂，幾有型啊！一個為一個孤女同成百個黑幫打開大片，咪即係就係呢種型嘛？係咪好啱就係你呢個就係開第二集？莫名其妙死咗啦！咁 死咗都仲可以，即系如果佢能够制造咗一个合情嘅故事， 就合情啊嘛！ 制造咗个张力出嚟，佢一个角色嘅死亡其实系一个可以做一个好强大嘅张力，尤其是个角色你本身已经有感情的话。 但问题就系佢而家系咩？莫名其妙地。 但系我觉得佢范博位系讲紧乜嘢咧？前边个故事啱啱讲咗啦，佢系后边个故事就变成一个复仇嘅故事，一个好政治正确嘅故事，即系复仇系好空虚嘅，复仇冇意义嘅乜乜七七， 你要好多人， 你要原谅你嘅敌人，你要大爱包容佢，屌啦性就系我作为一个自称左交，我顶唔捻顺呢啲乜咁嘅嘢。 将重点就系6月22号就接个阿 Leo 咧，同埋呢个编剧咧。Harry Goss 就接受了訪問，而訪問的內容簡單，首先就是說為了首先就是他為了玩家開始對艾比做同情，而且就即是他希望艾比做反派的，然後就但你又要玩家不要爭他，所以等艾比做了壞事先，然後才容他。第二，他覺得就是 要一個角色做不斷做出同玩家意願唔同嘅嘢，是係好係一個好有趣嘅好事情。 即係呢個即係啊，你繼續講曬先。 仲有就係、是、佢強調啊，阿祖一係冇係阿祖一係冇變過嘅。即系佢冇话冇话，因为即系有啲人有啲玩家识就系咪因为收养咗艾莉，同认识咗艾莉之后开始变放松咗，即系好似大剑咁样咧，阿泰山咁样啦，即系 或者剑心嗰种啦吓。 总之佢放松咗，冇啊，佢冇变过噶，即系话佢之前 人哋帮你兜，你都要否定埋佢。 系啦， 即系咁啦，呢个呢即系啊，我讲翻佢呢扎嘢其实。即基本上是一种应该说长井龙雪应该是长井龙雪。长井龙雪做完铁箍之后那种火上加油。即大家已经是很不爽你个结局搞到班友仔咁脑残，他还要在不断地放降话，是设定式的降话，即变成大家想帮你兜回个故事，即都兜不过去，即你要否你真口否定。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呢、這個似，但係佢同長啫，佢咧其實呢個算唔似鐵箍例子，唔係你叫個靈放嚟嘅。佢今嗱講先，今好啦，就依家就而家搞到咩全世界大炎上啦，一連訪問更加火上加油。咁咧歐美咧就各大論壇洗版，好似 Metacritic 嗱嗰個Metacritic 嗰個 一個玩家評分 網站，咁咧官方95分。玩家四本来三六，而家 唔系官方，嗰个系可以叫官方 啦。 专业评论 九十六分， 专业评论。 咁咧专业评论96分，玩家4.1分， 3.5我记得 最 低好似叫到3.3。 系啊，跟住网升4.1，点解就系评低分唔俾评。你只有评高分，唔可以评低分。 唔系唔俾评，你唔可以空白就咁停低分。嗱，先讲啊，3.3分讲紧满分系 10分。 即系讲紧系边个？我唔记得边只啊！大家就捉翻嗰个站嗰啲低分，即系出咗名嘅扶梭 game 出嚟，攞嚟俾大家评。即系嗰啲3.几分嗰啲，有啲系屌打佢嘅，有啲仲可以屌打佢，即系4分嗰啲咧，就系可以笑鸠佢得3.几分。 嗱，仲有各大网站，即系例如系巴版咧，据闻咧就系投分俾分，但系唔喐，即系话认俾低分，佢评分都系唔会喐嘅。即系嗰啲就系咩？有啲 锁血 锁啥？总之有啲名气啊，有啲影响力咧，就锁咗嚟，唔会俾你搞。 即系你会见到一啲好唔合常理嘅影响。即系啱啱讲啦，因为Steam 其实都有所谓嘅恶评炸弹嘅，即系佢认为你嘅分数系同件事同个游戏本身无关，哪怕系讲紧你唔中意间公司，间公司严上乜乜七七。你不可以因為這樣而給低分的，雖然你物理上你是操作到的，但他不會計算你的分。即如果你、因為玻璃渣很衰，即是你衰什麼你大家知道了，就然後你給玻璃渣的 game 給零分給他，他會不計算你的分的。即可以理解的這種情況，但問題就是什麼呢？他的做法就是你給低分，你一定要寫回理由，即是你不可以無理由給低分他。然后同一样的情况，在稍迟的状况就出现了大量的洗高分，所谓的洗高分，我不大家心知肚明，我不讲到白，那到底这些是哪里来的？因为我怕被人告诽谤，大家心中心照是这些是哪里来的， 心领神会啦、 但是问题这个不紧要，重点在于什么呢？那些比高分的是可以沒有評分，或者是很敷衍一句就可以比到分的。 就是哦，擺明句嘛，就谷分洗分。 即是低分我就要打篇論文內才可以比低分，高分就可以隨隨便便打高分。 好啦， 即是這種怎麼上下手呢，就會即是這些真的的。 因為其實今次情況是什麼、你說製作人出來亂急的東西呢，這個情況就是市場井龍雪，但是在今次來說，其實真正令人火滾其實呢是那班所謂專業評審，即是簡單的是什麼呢？之前星戰八在套戲上之前一個禮拜，啲影評出嚟嘅時候讚不住口，跟住好啊，睇完之後啲觀眾反炸咗，鬼曬咁重， 呢個係反過，你呢個係孖叉個評咁個評論嘅咩 啊？結果哇，星戰九其實星戰九就因為星戰九咧評論冇咁撐啊嘛，咁星戰普通爛咯，咁呢樣冇事咯。即係其實大家火滾就咩？只 game 明明不怎樣嘅，先講唔係真係垃圾，我再重申一次只 game。 但係你咪撐你，跟住講咩？ 你講天上有地下油，地下無咁樣。 完美遊戲，跟住好啦，話咩唔玩乜乜咁，好啦，被困入去，發咗咁嘅嘢， 哇、哦、大佬你搞啊，跟住制作人最屘叫加把火落嚟， 跟住就製作人先啦，即係因為我覺得最諷刺度最高嘅反而唔係製作人，係俾另一個俾人燒嘅，就啱啱講過啦，佢啲啲大家另一樣嬲嘅對象就係嗰啲評分網啊嗰啲咁啊，好似唔係總裁，好似副總裁走出嚟， 副總裁 嚇、啊、走出嚟話你班友仔，你睇下友仔會因為人哋打人哋嘅博嘢場景。而覺得好， 唔 係覺得 IGN 嚟嘅 ，IGN 嚟嘅 ，IGN 嗰個編輯嚟嘅，因為散咗啦。佢話嘛，你哋嗰啲博嘢場面係你咁樣咁， 你唔爽，你唔爽博嘢場景係因為你係處男，即係我覺得，呢個滑波都唔可以叫滑波咁簡單，直接係呢個人身攻擊啦。即係你一套咁講，你哋又咁 Q 講政治正確，然後就同我講咁嘅雙重標準。即係大家都講緊大家嬲嘅唔係雙重，唔係講緊佢嚴重性，因為啱啱個評分嗰度就係囉。如果你就話我一路評分炸彈，一路都係只要唔相關嘅評分我就唔計分，大家接受㗎，因為其實真係離題㗎嘛。又或者係話你真係話你俾個好極端嘅分數，你就一定要有返足夠嘅理由撐你嘅。 唔係就是、你依個講法就哇大叫咩，你咪應該嗱。 但係你淨係俾一邊咁就係執法不公。我想大家屌咗成年嘅嘢都係屌執法不公咋嘛。 嗱仲有一樣就係、是、有人挖到一樣嘢就係、是、今次嘅遊戲制作其中一個研發顧問叫 Anita Sarkisian 啦，唔知讀啦，就係、是、幾年前搞到全世界全遊鬼佬遊戲界風聲鶴唳嘅玩家們事件其中一個當事人。 即係宣稱自己是行業玩家嘅 SJW。 係啦。 然後走去搞咗好幾隻 game 㗎啦。咁佢就係顧問囉，好似係。 係顧問，研發顧問。因為可能就係呢條友係嗰個呢、這個 level 呢，即係副總裁呢係 SJW 出曬名㗎啦。而加上呢條友，加上今次嗰條友，又係 SJW 事件，大家諗起就咩？幾年前搞到風聲鶴唳，成個遊戲界俾佢亂炸大龍，哇！周圍各大鬼佬班風洗，成日係大戰連連嘅玩家們事件。大家諗翻呢件事就覺得係會唔會又係喂會唔會係雪魚波嚟嘅咧？ 即係我覺得同一個人繼續做同翻一樣嘢咯。咁唔止係所謂嘅 SJW 嘅佢個製作，應該係做總監嘛？佢應該佢係猶太裔啊，好似係猶太裔定猶太教，直情係猶太教。入邊咧好得意嘅，佢呢只 game 入邊個系統咧係好多場景都可以俾你破壞嘅。 但係猶太教物品唔得。 但係遊戲教物品，二次遊戲猶太教物品就唔得，因為有樣嘢有，我記得其中一樣係相嚟嘅。但幅相你係 get 唔到有啲咩特別地方啊？即係咁可能係佢係猶太家，或者係佢係猶太人，因為太細張你睇唔清楚。 仲有，雖然佢喺外面咧，嗰班咁嘅高層咧就喺猛喺度話人哋係話人哋歧視啊乜，但係裏面遊戲其實唔少係俾捉到佢嗰啲咧開有色人種笑話嘅。 即係而且佢好而家佢嘅點講啊？佢係有啲逆向歧視嘅感覺嘅，老實你同我講嘅就係、是，因為好簡單嘅啫。入邊嘅點講啊？正義組織啦，所謂嘅黑人做領袖，邪惡組織白人做領袖，跟住咧啲喪屍啊嗰啲嘢咧，大部分都係白人嚟嘅，冇黑人嘅。即係佢喺人種嘅分配上面咧係好奇怪嘅，而且咧最得意係乜嘢咧？喺白人至上、黑人至上呢兩種。兩種點啊？主張之間犧牲嘅係乜嘢啦？黃種人，即係入邊疑似亞洲裔，亞洲人定應該係亞洲裔，冇講明係咪中國人嚟嘅亞洲裔嘅，講啲黃皮膚的啦，最少就最撚早死就係黃皮膚，即係黃皮膚嘅人，即係你黑人可以做領袖，白人可以做主角，咁但係咧呢個黃皮膚嘅只有提早領便當嘅份。咁又算唔算一種政治不正確呢？即係因為老實講啦，如果你要講政治正確咧，你永遠有辦法去講錯嘅。即 係唔係同埋其實一樣就係、是、有人幫我兜，幫啲各大影評即係 game 評就兜就係話，會因為最近你知道美國噶啦，七國禁亂打到 呢個真係天時地利嚟。 BLM 大革命啦而家，咁你搞到咧就七國禁亂，咁啲 game 評就喂呢、這個 game 咁政治正確。如果俾爛評，我會被人燒，俾人燒春袋，大佬好危險喎！呢樣嘢 都唔使俾十，都係嗰句，都唔使俾十分嘅， 俾九分咪得咯。因為基本上咧， 俾個九分八分都俾足面啦。 嗱，基本上咧， 八分同九分咧係任俾都得嘅，大家覺得係冇所謂，但係十分就唔理。 因為你十分制嘅九分， 即係完美啦。 即係九分係高分同一分之差，即係話 抽遠㗎。 即係你可以話你即係好容易嘅就係你而家啲人你話屌劇情啊，我扣嗰一分咪扣咗劇情嗰部分咯。 咁、啊、 哦，你話政治正確太難睇，係啊，嗰一分就係扣咗落去政治正確，隨口噏嘅啫嘛。 因為就係你而家俾十分我當完美，即係話喂，但係問題就我知己唔完美喎，仲唔係？ 唔止 係 唔完美，係距離唔距離完美喎，好遠遠好遠遠距離喎。 咁大家咪講，喂大佬，會咁都得啊？即係你嘅影評，你嗰個 game 評已經係離譜噶啦。跟住喺再加上依情況之下，其實係要咩啊？真嘅就係、是、其實咧，SJW 同 BBLM 事件咧，好多人敢不敢言，大家就咩啊？費事俾人打埋，俾人揼。唔敢出聲， 咁啊變到咁啊變到咧，就因為佢頭先講佢係有正方嘅，即係正方就支持只 game 啦嚇。其中一個用論點就係你反方全撚部都係性別歧視者。 嗱，依個咪變咗做咩？更加興咯，即係嗰陣由佢副總裁以下所有嘅辯解全部都係咩啊？即係打造係種族主義，打造性別歧視。喂，大佬啊，你依種火嗰陣就咩？你唔即係嗰陣就係、是。你而家唔同我讲道理，唔系你要乖你都算啦。你而家唔同我讲，你一开始扣我帽子， 扣人帽子。因为嗱，我非常客观地讲，即系好简单嘅啫。我就当你认为事实，你认为嘅嘢系对嘅。如果你认为全世界严上紧你只 game 嘅玩家全部都系性别歧视者， 嗰下就令啦。 呢唔系我系讲紧，如果呢个世界系咁扭曲嘅话，你仲企得到喺度？好簡單嘅咋？你俾人烧捻咗死，你俾人烧捻咗你个总部啦。 唔系，呢种就系佢一黑人就系你脚一弯就系、是。當人即係嗰陣你用英法扣帽子，你唔啊，你完全唔講道理。然後你諗要咩？恃住而家好啦，而家 BLM 大革命風頭火勢，跟住你攞嘢嚟壓我，哇！大佬真係嗰下係興辣雞啊！所以結果就咩？出現咗就係、是、有玩家有啲好有啲知名玩家就係、是、有韓國玩家就玩到去嗰段之後，掹只碟出嚟，即場搣斷佢。佢話：我冇幾耐之前，我先死咗爸爸，我接受唔到呢個劇情。 即係嗱呢啲提油救火嘢，仲有啲你啱講爸爸咯，你講我老豆咧就要睇下佢啲提油救火嘢。佢喺個父大家知道啦，呢、這個父親節啱啱過咗冇幾耐啫嘛。雖然我唯一一次有人對我講父親節快樂，我俾我屌到開爛咗花。即係呢個唔關事，唔關大家事。總之我就即係佢。但係大家可以理，大家想感受呢種憤怒咧，好簡單啫。你玩完第一代，再玩第二代，然後睇埋佢個父親節嘅祝福，你就可以體諒到我呢種感覺噶啦。佢、父親節嗰陣時就攞翻啦，李老豆就仲要攞埋佢個即係去話祝各位父親節快樂。 哇，系啊，真系 呢、這个真系我完全理即系我唔系一代玩家，亦都唔识个旧主角，但我完全理解到嗰种愤怒，即系等于对一个冇老豆冇老母嘅人讲父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你真系听屌嘅真。 唔系呢个唔系你呢个讲法唔啱。我嗰阵你同我讲母亲节话我阿妈就要落咁，呢个冇问题嘅。咁人哋可以唔知道，唔系有咩？ 佢明知嘅状况 啊。唔系我嗰阵就系、是、你啱啱系人哋啱啱阿丧礼，然后你睇丧礼同佢讲话。都系父親節快樂，喺殯儀館裏面，即係呢種情況係咩？你明知人哋啱啱之後嗰陣就係最佳選擇嗰只咯，從柴嗰只咯，咁好咯，聽咁咪好咯，早死早休，喂改一身語氣啫嘛，落井下石咯，呢係黑人憎到極點噶。 所以就會結果就出現咗啊！我哋啱啱最早又提過少少嘅就係呢個二手價，因為作為一個三 A 大作咧，其實一般嚟講二手個價錢其實企得好硬嘅，通常都企得好硬嘅。 但係呢只 嘅 就 暴射啊！ 仲有相傳啊，係據聞好似真，但係佢我冇人知啊。有玩家話 Sony 可以俾你無條件退 game， 因為理論上嚟講咧，你 PSN 你買咗遊戲，如果佢出咗去玩過嘅話咧，係對唔住唔可以退錢嘅。但係好啦 ，Sony 就而家俾你就咩？你玩過都可以退錢。嗯、 即係嗱，呢、這個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咩？就呢、這個係應該係美國嗰邊嘅情況嚟嘅，就直接就封盤，禁止二手買賣。 即係佢係禁即係佢係直情係禁止所有禁止二手 game 嘅買賣嘅原因係乜嘢？佢宣稱嘅原因就係、是、因為而家大家知道武漢肺炎喺日本日本喺美國又爆翻起嚟啊嘛。佢話而家疫情好嚴重，咁啊呢個二手嘅遊戲碟咧就有可能會影響就帶傳播病毒，所以咧就禁止二手買賣啦。聽起嚟好似都好似好合理。咁其他嘢咧？其他二手物品系咪你？但你有照卖喎？即系房到底系边个系真？边个成分多定系有冇咁嘅成分？我唔知啊。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好似仿佛就好似特登封你盘，唔俾你卖二手，会令个二手盘崩盘咁样咧？即系定系或者其实佢已经收二手收到多到坐咗货，所以佢要封盘。 嗱喺日本方面咧，由呢只 game 日本就卖17万只，OK 啦。以讲紧以呢类 game， 就算第一集我都唔会点好卖，因为鬼佬 game、鬼佬公司、鬼佬口味，以日本嘅作风嚟讲，都冇话星星啦。沙莉个女人唔似啦，沙莉啲粗啲嘅都唔卖账噶啦，咁 OK 嘅，完咗嘅。日本玩家都基本上系唔系好闻到浸落味，因为都冇人玩。所以我依家我今日就可以翻掘啲各大日本嗰啲网站咧，冇乜点提嗱，唔系话冇乜点提严重，系直情对只 game 就是、有只咁嘅 game 啊，几好卖啊，几好啊，识大作啊，咁样嘅咋，即系呢个 game 嘅内容佢冇兴趣嘅， 因为老实讲啦，佢唔系烧到咁大，我根本咩，佢系烧到系讲紧以我正常嘅接收图嘅铺天盖地咁滚过嚟， 系连我当日我咁真对于鬼佬 game 已经冇兴趣噶啦，系我好似喺哇发生咩事啊？ 而且讲紧嗰啲YouTube， 尤其是 YouTube 嗰度啲 YouTuber 啊， 洗到花街啊，睇到笑到。 唔系讲游戏系嗰啲，系嗰啲非游戏系咧，呢一两个礼拜陆续就出佢嗰啲广告啊，成啊， 成啲抽水机好似我哋咁样咯。 唔系抽水啊，系好明显系因为冇嘢啊，收钱做广告啫嘛。即系呢啲都铺天盖地咁样嚟，然后就系讲紧，通常咧下边就会战成一团噶啦。要么就系佢个原本嘅支持者就都照支持，总之系佢计佢支持嗰个 YouTuber 佢就支持。另一边就系、是、哇，我睇错你啦，竟然帮呢只嘢去卖广告。咁啊，另即系如果系讲炒花生嗰啲咧，就我唔开名啦。其中一个香港好似咁样就等于开咗名啦，算啦。 唔讲， 照讲冇所谓。佢都做咗差出嚟。佢话我都预咗收唔到某间厂嘅广告啦，之后都。即系讲到咁，你讲咁白嘅话，如果你有睇，你应该知道我讲紧边个噶啦。即系咁，你都知道。即系咁啊 ，Sony 其实明唔明？唔好话 Sony 啊，其实大厂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啦。 因为呢个始终系真嘅，你去到 Sony 咁数咧，你乱咁写咧，佢真系就随时安就。 好简单，反正唔捻怕，接捻咗书就唔捻怕啦。智松当年对 Sony 系非常之松手嘅，即系喂，大佬。你屌到佢，即系你輕輕屌下佢，或者佢有啲提出佢哋有啲不足，大家佢仲接受，其實佢唔算好專制嘅。 我當年幫本 games 寫稿，好簡單，跟住咧一爆料，跟住SNK 個鬼殺咁嘈，唔係，總之有本 games 啦，我同事即係方文有朋友寫本 games 咁爆料，跟住 SNK 要嘈，跟住我問個朋友點解喎？黐線過理佢啊！反而佢都冇著數俾我嘅，佢亦出又對付唔到我，理鳩佢啦。好啦， 但系 Sony 的话就佢广告抌得咁大咧，只要你有收佢广告咧，你都会唔一定完全唔批评佢，可能会拿一手咯会。 嗱，总之今次咧，嗱而家统计，我总之讲咩就系、是、今次咧，影评模式咧，即系佢评价模式咧，就似 F 就似星战八，严上模式就似血孤儿。制作人咧就似动物朋友二， 仲有你讲动物朋友二又有一样嘢啦，大家就另一样话佢似动物朋友嘅地方就系咧，第二代特登地去贬低啊，去贬低第一集嘅角色，令到第一集嘅支持者会好嬲。 佢今次其实嬲系因为咩？你贬低第一集角色 啊？因为咧，其实咧，有一种正评咧，系讲紧佢其实冇玩第一代，或者系唔中意第一代嘅主角。我已经提过啦，第一代嘅主角其实佢嗰种行径唔系个个人都中意嘅，即系佢依然都系即系佢。如果你唔中意第一代嘅主角咧， 咁第二代咧，通常就會留，就會相對冇咁屌到開花，即系所以好明顯地有屌呢套嘢屌到開花嘅有一部分咧，係個不滿地方係因為佢對第一代主角嘅喜愛投影咗落嚟，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亦都唔代表住一定係分開咗兩種，亦都有淨係玩第二代嘅人都覺得佢即嗰個故事好唔多。我都係嗰句啦，你如果你係比較外貌協會嘅，淨係見到件星星，你已經頂唔順啦。都唔講佢啲劇情幾咁白痴啦。 同埋喬爾夫咯，已經嗱，喬爾夫呢個係經典，就是、新一代嘅新經典迷途啦。嗱，艾比薩啊，喬爾夫係用支高爾夫球棍嘅。咁咧，結果就咩？打喬爾夫咯，而家咪。咪高尔夫乔尔夫啊，高尔夫球棍杀人啊嘛，跟住有笑话就系、是，我做咩我打高尔夫用你头做波啊？ 即系我记得之前系呢个笑话系以前系唔记得边度讲嘅，系讲打棒球嘅，你做球，我就系记得好屋企呢句嘢，即系但系呢个就攞咗落嚟就系、是、打高尔夫球，你做球， 即系呢个系兩大一呢、這個咧一、這個咧，其中一個嘅火棍圈就係咩？頭先講啦，星星動物頻道啦，即係兩大係變成咗就係攞人瘋狂攞人惡搞啊！同埋佢真係好牛心啊！老兩星即係講話係 我主要係個太過正，佢個即係佢仲有陣太過政治正確嗰陣除咧，係好頂唔順，甚至連我呢啲自稱左交嘅我都覺得唔得，你攞呢樣嘢嚟做藉口係完全不行。即接受不到你拿这些东西做藉口，然后你还要双重标准。 所以有些即所这类所谓的 LGBT 团体在讨论区域说大佬你不要你自己说 你不要 骑劫你不要拿我来告票、 啊、你只怕垃圾不要拿我来做不要拿我们 来做盾牌。即有当然也有人说他很支持，因为我要提回一件事，就是因为有这个星象这个视像还是星象玩家，总之就是有玩家就話：呢隻 game 對佢嚟講係好感動嘅，點解呢？因為終於一隻 game 係直接原生支援照顧到佢嘅佢嘅需要。因為如果你估一估到啦，如果你係你視像啊或者聽障嘅話咧，你玩 game 嗰陣時係完全做唔有會有啲嘢完全做唔到啊嘛。但係呢隻 game 其實有好好充足嘅輔助支援嘅。即係如果你係即係佢嘅所佢嘅關懷弱勢啊嘅部分咧，又唔係真係得把死人口嘅，但係佢將佢放得太大。 嗱、哦，我以為你指嘅係佢即係所謂佢對於啲視力有問題嘅人嗰啲支援。 係啊，嗰啲譬如話你已經弱視嘅話咧，其中一種 window 都有㗎。有個佢叫冇人叫弱視模式嘅，因為 高反差同色 高反差嘅嘢就係令到啲弱視咧都可以睇得到嗰啲嘢，類似呢啲咁嘅嘢。 我以為你講話佢突然間追有隻 game 有星星交配場面俾睇添。 唔係，佢真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所以我要俾翻少少 credit 俾佢。咁啊，佢玩嗰陣時就話佢好感動，因為終於有 game 原生地支援，因為其實係有辦法去做到嘅，但係因為畢竟第三方支援咧就冇咁好。 嗱、好啦， 但係呢樣嘢係唔足以去 cover 翻，其實我只能話佢對弱勢發聲係真係存在嘅，佢係真心嘅。問題就係你攞咗呢樣嚟做擋箭牌咧，就真係唔啱數。然後啱啱講擋箭牌，仲有一樣嘢，這個公關災難。即係我哋之前講呢、這個假八事變啦，即係當然唔係日本仔嗰、那個啦，唔係係日本嗰邊啦，唔係盧溝奇嗰、那個， 艾媽 嗰個假八事件，同埋呢個動漫朋友二，仲有樣好嘅嘢叫做聲優盾噶嘛，呢度入邊 喺 個房有聲優，就是、準確啲講係演員盾啦，因為入邊佢嘅 motion cap 啊，動作補足做咗係有扎演員佢真係演出嚟嘅。就攞扎演員出嚟話佢哋有冇即係佢哋如何去辯護去辯解去擋，即係講乜天下烏黑一樣嚇，即係諗到冇，即係啲人即係我唔知佢係特登為咗辯護啊，定係原本就有安排嘅訪問啦。 好啦，嗱最好咁就差時間差唔多得成個鐘啦。 咁應該講我要講嘅其實都曬先，或者佢其實都仲發展緊嘅，因為冇仲燒緊。 仲發展緊，因為佢咁樣提油救火方法，我覺得真係仲會有嘅。不過如果仲有就應該， 但係 冇咁集中，我哋就 好期待佢入選日本嘅Kusoki of the Year 咧。我覺得就抱歉啦，因為咧喺遊戲系統上面係冇問題嘅，自己其實 OK 好玩嘅，一般嚟講就係。而咧要入選 Kusoki of the Year 咧，通常啲 game 係群魔亂舞、亂炸大龍嘅。 呢個 game 純粹係劇情差就做唔到嘅， 未去到呢、這個，未去到呢、這個，所以 佢即係黑人憎，真係黑人憎。 但佢唔係 Kusoki game。好啦，咁今個即係呢個暫時到一段落啦。咁 有啲如果仲有啲咩後續，我哋會喺新聞嗰邊繼續講。因為應該唔會太多噶啦，我哋到時新聞就播啦。 即係咁好難講嘅，因為人嘅預想都冇極限嘅。 應該唔會咁長氣噶啦。 好啦，好咁今呢一集到此為止啦。下個新聞可能會再追加新資料，咁下個禮再期待啦。拜拜。